就让这次的分手带去忧愁，在彼此心中的话留给时间说。如果你真心爱我，不用说什么三两年以后来看我。也许再次见面，咱们只是朋友，往日的恋情已经不属于你我。我的心上人，请你别难过，爱和的人虽多，让我们一起走。就让这次的分手带去忧愁，在彼此心中的话留给时间说。如果你真心爱我，不用说什么三两年以后来看我。也许再次见面，咱们只是朋友，往日的恋情已经不属于你我。我的心上人，请你别难过，爱和的人虽多，让我们一起见面，咱们只是朋友，往日的恋情已经不属于你我。我的心上人，